你好，我是宝玉。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，作为程序员啊，你应该有产品意识。最近呢，有一部很火的电视剧叫《都挺好》，其中呢，有一段台词啊，引发了很多程序员的集体焦虑。台词说的是，说作为一个程序员，你的年龄已经很大了，我问你，你学新东西有年轻人快吗？是啊，年纪越来越大，而新技术却层出不穷，是难免会焦虑。但如果你真的每一个新的技术热点都去跟都去学，就可以不焦虑了吗？我看也未必。因为新技术啊，它一直会有，学习呢也是有成本的，只要你不能一直跟上新技术的步伐，你就会一直有焦虑。那么焦虑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在我看来啊，焦虑呢通常来源于压力，压力呢来源于对未来的不确定，对未来的不确定呢，来源于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，不知道未来呢，是不是还能持续的创造价值，会不会失业？那会不会失业呢？其实取决于你创造的价值呢，是不是高于你的工资水平。否则的话，确实是有可能有失业的风险的。所以你要想不焦虑啊，我们就要考虑怎么来提升自己的价值。只要自己创造的价值呢，足够大，你就不用担心自己会失业，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焦虑。虽然通常来说啊，你的技术水平越高，工资就越高，但也并不是这样子的。你的工资呢，通常是跟你创造的价值正相关的。而程序员的价值呢，通常体现在两个方面。第一呢，你的价值是体现在你做的产品之上的。也就是说啊，你做的产品呢越有价值，那你的价值就越大，相应的工资啊也就会高。这呢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大家都在同一个公司，那负责热门产品的部门呢，奖金啊都能多分一点。在效益好的公司呢，你不但不担心裁员，反而钱拿的也多。那这些年啊，程序员的待遇呢，相对于其他行业要高，它也主要是因为软件和互联网行业的产品的估值要高。所以说呢，程序员的价值啊，并不完全是体现在技术上面的，而在于就是说你用技术做成了产品，这个产品创造了价值，再回过头来成就了这个程序员的价值。第二，你的价值呢体现在团队中的稀缺性。很多时候啊，程序员其实他没有机会去选择做什么产品，但即使在同样一个产品里面呢，那技术水平相当的这个程序员呢，他价值也是有差别的。而那些价值高的程序员呢，他通常在技术上或者技术之外呢，都会有一技之长。比如说呢，有的程序员啊，他能搞定别人搞不定的技术难题；有的程序员呢，他比较擅长培训新人；有的程序员呢，他擅长跟业务部门沟通；有的程序员呢，能高质量的完成功能模块；那有的程序员呢，能按照需求他设计好的架构，能够让团队呢高效率、低成本的完成需求。而这些有一技之长的程序员啊，能帮助团队呢创造更高的价值，也因为他的这种独特性呢，就难以被取代，所以呢具有稀缺性，所以价值呢也更高。那怎么样来提升价值呢？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，让自己成为技术大牛，这肯定是每个程序员都坚持在做的事情。但技术水平呢提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啊，就会有瓶颈的，进展呢就会非常缓慢。这时候啊，如果也在其他领域呢同步发展，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比如说呢，有的程序员会发展写作的能力，他能写出来很好的技术文章，在业界啊具有影响力。那有的呢，培养他的产品意识，让自己啊在技术之外还能更好的理解产品需求，能够很好的跟产品经理沟通，能够根据业务需求呢做出好的设计，写出高质量的代码，帮助团队啊在项目过程中做得更好。写作啊固然是提升个人价值很好的方式，但是呢你要想在写作上有成就，你就需要建立在长时间不断练习的基础上。而产品意识呢，是程序员固有思维中比较欠缺，正好可以互补的，相对也比较容易掌握，也能取得明显效果的。那什么是产品意识呢？产品意识啊，本质上就是一种思维方式，它是一种站在产品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。如果细分一下，产品意识包含了就是商业意识、用户意识和数据意识。我们首先来看商业意识。所谓的商业意识呢，就是说你所做的产品呢要有商业价值的。比如说像成功的一些商业产品，有像 Windows 啊、iPhone 啊、谷歌搜索啊， 那这些产品呢，它不仅满足用户的需求，同时呢，它也能创造商业的价值，让这些公司变成成功的商业公司，可以雇佣大量优秀的程序员，从而呢，可以继续研究更多产生商业价值的产品。其实很多程序员啊，也有做产品的梦，而且呢，也有人呢，就真的是付诸行动，业余时间做了不少产品，但是很少有成功的。那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呢，就是他们做的产品啊，其实没有什么商业价值。举例子来说，像很多程序员热衷于做一个像 GitHub 客户端，做什么博客系统，虽然说这确实是有用的，但是呢，它没有什么商业价值，也没有用户呢愿意去付费，所以呢，导致难以持续。商业意识的另一方面呢，其实是成本。成本意识呢，也是程序员比较容易忽视的。比如说，有时候啊，为了炫技呢，他采用了更难、更酷的技术方案，而忽略了所采用的方案呢，会导致很高的开发成本，或者说花了太长时间去开会，而忽略了开会它其实是有成本的。那有时候呢，他又为了省钱，舍不得去买一些成熟的商业组件或者服务，反而是浪费了更多的成本。如果程序员啊有商业意识，他就可以在项目中呢有更好的成本意识，就可以为项目节约时间、节约成本，帮助团队呢打造更有价值的产品。其次呢是用户意识。所谓的用户意识啊，就是说你做产品的时候，你要能挖掘出用户的真实需求，让产品啊有更好的用户体验。这样就需要你要有同理心，能站在用户的角度去思考和体验产品。大部分程序员呢可能更多的专注于程序上面，所以在用户意识上确实是有所欠缺的。举例子来说，说一个产品功能呢，产品经理在细节上可能没有定义清楚，那程序员啊可能就不会主动的提出来，最终做出来的产品呢可能就不太好用。在做技术方案的时候呢，他更追求技术上的炫酷，而不是说用户体验更好。在设计接口的时候呢，也没有考虑说调用这个接口的人怎么样便利。所以如果程序员呢他能跳出这种纯技术的局限，他多一点用户的意识，想到的问题呢就会多很多维度。比如说他能让自己负责的模块呢就有更好的用户体验，他能让自己的技术方案呢更好的满足用户需求，用户呢也更满意，让自己设计的接口啊 API 啊能更好用，跟同事呢也能愉快的合作。那做到这样啊，无论对产品还是对自己啊，都是价值的提升。最后呢是数据意识。所谓的数据意识啊，就是说在产品设计产品运营的时候，通过数据来发现问题，证实结果。像典型的呢有 AB 测试，像通过数据呢来发现用户呢更喜欢哪个功能，哪个功能能带来更多的收入。比如说像微博这个时间乱序的这个功能，虽然很多大 V 都吐槽，但数据证明呢这是个好的产品设计。那最后还是一样的上线，上线之后呢，新浪再根据这个数据不断的优化，那到现在呢反倒是很多人会喜欢这个功能。程序员啊虽然逻辑很好，但是大多呢对数据反倒是不敏感。比如说像编译警告啊、测试覆盖率啊、程序 crash 的比例啊、 API 错误率啊、一个函数啊、上千行代码啊、性能指标啊等等，这些数据呢反而是经常选择性的忽略。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呢，就是语言框架之争。程序员呢经常会为某个语言啊或者是某些框架啊争论不休。其实呢你真的之前呢不妨去基于数据分析一下，讨论可能就会更客观。比如说如果说你要争论 jQuery 好还是 React 发展好，那你其实可以去谷歌的这个数据上分析一下，你会看到就是这些年 jQuery 呢其实是一直在下降的， React 呢其实一直在持续上升的。其实产品意识呢并不难理解，只要你啊往前迈一步，在商业意识、在用户意识和数据意识上多去思考，就可以帮助你在项目中做得更好。那么程序员要怎么样培养产品意识呢？要培养产品意识啊，其实和程序员转管理的类似。首先呢，你要解放思想，然后要改变习惯，最后啊，还要多实践。这么说可能比较抽象，我们逐条展开来看。首先呢，就是要解放思想。解放思想呢，其实就是说，对于程序员啊，不要总是单纯的用技术眼光来看问题，也可以以产品的角度来看问题。那么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？举个例子，办公聊天软件 Slack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，这是一款在线沟通协作软件，在国内呢可能知名度要低一点。 但是呢，在海外有大量的企业用户，非常的火。这款软件在刚出来的时候呢，我就知道。不过那个时候啊，我觉得这不就是一聊天室吗？我都能写一个。那我站在技术角度呢，也做了不少分析。比如说啊，诶，这个软件前端还是用的 jQuery， 如果用 React 这种，说不定能更好一点。还有这个软件呢，跨平台它是基于 HTML5 的，如果用原生代码，也许性能可以更好。它还是用的 REST API。如果说用 GraphQL 呢，那 API 请求效率说不定能更高一点。如果从国内访问呢，速度太慢了，应该架设一些国内的服务器啊，或者 CDN， 这样从国内也能很快的访问。你看上面这些呢，都是从技术角度来分析的。而现在啊，我会同时也从产品的角度来分析。就比如说它的商业价值，像 Slack 呢，它的商业价值啊，就是在于把工作的沟通呢，它变得高效还好玩。还有呢，它消息呢都是在云端存储的，检索呢非常方便，就不像微信一样，你换个设备一不小心消息就都丢了。像 Slack 的这种开放的 API 的设计呢，让它可以跟很多其他的办公软件呢可以无缝的集成，也极大的提高了效率。还像 Slack 呢，它需要付费才能查看10000条以前的消息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。因为当你已经有10000条消息的时候呢，说明你已经有足够的意愿去付费了。其实啊，这两个角度呢，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。前一种呢，就是很多程序员熟悉的技术思维，后面一种呢，就是产品思维。技术思维呢，会关注你用什么技术，关注呢技术细节，关注功能呢是如何实现的。产品思维呢，就会更关注用户体验，关注一个功能所创造的价值，会去思考为什么要或者不要一个功能。这两种思维不同呢，也很容易导致沟通上的误解。比如说程序员啊，会更多的考虑技术实现，产品经理呢会更多的考虑产品设计。如果啊，程序员和产品经理呢都能往前迈一步，程序员呢有产品意识，产品思维，产品经理呢能有那么一点技术思维，工程思维，那么相互沟通起来啊就会更通畅。这两种思维之间的差别呢，其实也正是要培养产品意识的关键点。你想要培养产品意识呢，你就要从纯粹的技术思维有意识的培养产品思维，从关注技术技术细节到关注用户体验，关注产品创造的价值。然后呢，就是要改变习惯。改变习惯呢，就是说你在日常使用产品开发产品的时候呢，你能多站在产品的角度去思考，去思考它的商业价值、用户体验、使用场景等等。比如说你学习专栏，你用的是极客时间的 APP，你聊天用的是微信，在使用一些具体功能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。比如说这个产品的商业价值到底是什么，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功能，它是为了满足用户哪方面需求的，那这个产品的目标用户是谁，这个产品的使用场景是什么，这个产品的体验好不好，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提升这个体验。也许呢，你没有办法马上有一个清楚的答案，但是寻找答案的过程呢，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。如果你是程序员啊，在开发功能设计架构的时候呢，也不妨跳出技术之外，从产品角度思考一下，哎，这个功能的需求到底是什么，我是不是完全理解了这个需求。如果你是这个功能的用户，你觉得还有哪些地方值得改进的，有哪些技术呢可以帮助你提升用户的体验，这个 API 呢用起来是不是好用，有没有更好的设计。那除了对产品的思考，日常工作中啊，遇到一些问题也可以从产品思维的角度呢去想一想。一个常见的场景就是产品经理啊一下子提交了一堆新的需求任务，影响了正常的开发进度。这时候啊，你不一定要马上拒绝他，你可以跟他一起把需求的优先级梳理一下，你就知道哪些要优先做，哪些呢其实没有那么着急。这样呢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安排你的工作。还有像产品经理提交了一个技术很复杂的需求，你可以不用着急马上拒绝说要很长时间，而是你可以跟他探讨一下，说你这个需求背后到底是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，是不是呢有一个可以替代的解决方案，既能降低技术难度又可以满足需求。那自己开发完功能模块之后呢，你也可以把自己呢当成用户，你自己去试用一下，如果你觉得体验不好呢，或者你有更好的想法建议呢，你都可以反馈给产品经理。最后呢，就是要多实践，光而理论还不够，最好呢是要自己能去实践一下。那你不妨在业余时间啊，你做一个小应用程序， 或者设计一个原型，做完之后呢，找你的朋友呢试用一下，让他们提一些意见。在做产品的过程中啊，你自然的会站在产品的角度去思考，这样会让你对产品方面呢有更多的感悟。其实呢，你也不用担心说没有什么好的想法，你可以从日常生活中自己的需求、家人啊、朋友的需求中去找到合适的产品需求。那我当初呢做过很多产品都是这样来的，比如说因为我给孩子照了很多照片，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工具啊，批量的生成缩略图，帮助我减少空间。还有我老婆在工作的时候呢，她经常要对网页截取整张的图片，我就帮她设计了一个工具，可以很方便的把这个图片截取下来。还有给我爸呢也建了一个家谱的这种小网站，还有像我以前给校友呢建了一个就是在网上可以交流的论坛，写过一个论坛系统。那其实你用心观察呢，类似的需求你也可以找到很多。好了，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今天啊，我们一起分析了程序员的价值体现，它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，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和自身的稀缺性。程序员有产品意识呢，可以帮助产品，帮助自己提升价值。产品意识啊，主要包括商业意识、用户意识和数据意识。要提升产品意识呢，首先要解放思想，然后呢要改变习惯，最后是要多实践。当你慢慢培养了产品意识呢，那不仅可以通过技术来打造更高价值的产品，也可以让你在技术之外有一技之长，能在项目中呢创造更大的价值，减少技术快速革新带来的焦虑感。最后呢，也请你从技术角度和产品角度分析一下你常用的一款产品，同时啊，也欢迎你分享一下你对产品意识的思考或故事，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。感谢你的聆听，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，也欢迎把它分享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